不变美丽的神话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，要跟您来聊一聊爱唱歌的成龙。在之前的旅行当中，咱们一块欣赏了成龙和六位女歌手合唱的那些经典歌曲，那么接下来旅程当中呢，将跟您一起听一听成龙自己演唱的那些经典。在2009年5月27号的这一天，成龙被宣布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首位歌手。这并不是成龙第一次担任运动会的演唱歌手了，他曾经就为2008年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演唱过歌曲。下面呢，来听一下成龙演唱的这首 We Are Ready。 这首歌曲是在这届奥运会举办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创作的。 一年一年的等待，我们看见未来，一起用汗水来灌溉五种色彩。一天一天的等待，心情更加澎湃，创造最大的舞台，最豪迈的时代。这片土地已经准备好，打开梦想